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早上好，朋友们，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早晨6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本市晴见多云，风力不大，尽管今天白天扩散条件有所下降，但空气质量仍然能保持在良的水平，天气比较适宜户外活动，只是早晚出门天气感觉寒冷，需要注意防寒保暖。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今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3级兼4级，最高气温1度，最小相对湿度15%。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孩子内有孕热，外感风寒，请服用同仁堂耳感清口服液。耳感清口服液治疗小儿感冒、发热、咳嗽有痰等症。 开车上路难免抛锚趴窝，应对这些突发故障，我有人保直销车险，百公里故障救援，百分百贴心服务，投保满额还有洗车、保养、验车、喷漆等更多服务。人保直销车险 4001244567。 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最新情况，目前本市各主要路口路段交通行驶基本正常。以上信息是由北京交通广播提供，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注意道路行驶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清晨北京资讯汇聚，思想汇聚，心情汇聚， 出发向前，我们倾听，我们表达，我们创造， 一起走，欣赏眼前风光， 一起走，朝向诗与远方。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7:30， 我们出发吧。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欢迎继续收听来自于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我们出发吧，我是高磊。每到了周日的时候，我们的节目都会关注旅游板块啊。首先呢，来说说几条旅游快讯，一起聚焦中国旅游人次2017年居世界首位了。世界旅游城市联合会近日在北京发布了世界旅游经济趋势报告2018，旅游消费已然是成为了全球民众的重要生活方式。2017年全球旅游总人数，包括国内旅游人次和国际旅游人次，高达 118.8 亿人次，是全球人口规模的 1.6 倍。而在全球旅游的总人次当中呢，中国旅游人次是最多的，是 45.3 亿人次。这份报告预测2018年全球旅游增速继续是高于全球的经济增速，那么全球旅游总收入增长率呢，有望高达 6.7%， 全球旅游总人数将达到 126.7 亿人次，也是全球人口规模的 1.7 倍。亚太地区旅游总人数和总收入所占的份额呢，也将继续增长。这份报告预测呀，2018年世界旅游经济的8个发展趋势，一呢就是全球旅游经济全面快速增长，二是全球旅游三足鼎立的格局更加明显，其中啊，亚太板块的旅游总人次和总收入增速最快，欧洲、美洲的板块呢都是有所下降的。三呢是新兴经济体旅游业份额不断提高。第四呢就是金砖国家旅游发展格外的引人关注，像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南非等金砖五国旅游总人次啊将高达63.6亿人次呢。这第五一点呢，就是旅游已经成为了国际服务贸易当中啊最大的组成部分。第六点是全球旅游投资快速增长，这亚太地区呢也是全球旅游投资版图当中旅游投资规模最大、增速最快的地区了。第七，城市在全球旅游经济当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最后一点就是全球旅游上市公司持续增长。哎呀，你看看，不管是巴黎、伦敦、莫斯科， 抬眼望去，一半以上都是咱们中国人呢，剩下的才是其他世界各地的游客们。可见国内的出境游也好，或者是境内游也好啊，真的是蓬勃发展。我们也期待着更多的国人可以出游，一起感受旅游的魅力。关注完了这份报告，我们再来说说另外的一条好消息，这就是时速600公里中国的高速磁浮列车就要来了。近日呢，时速600公里的高速磁浮交通系统技术方案在青岛通过了专家评审，这标志着由中车四方股份公司牵头承担的国家重点研发专项高速磁浮交通系统关键技术课题取得了重要的阶段性成果。按课题计划，2018年呢将研制一节样机，到2020年研制出时速高达600公里高速的磁浮样车，并且完成5公里的实验线验证。那么其实多国已经研发出了多种的高速磁浮运输方案。高速磁浮呢，作为一种新型的尖端轨道交通技术，它的优势已经是越来越多的被其他国家关注。像德国、日本等发达国家沿用不同的技术路线，发展了多种的磁浮交通运输方案。咱们举个例子吧，日本的超导磁浮技术呢，实现了每小时603公里的实验速度。那么德国的磁浮技术呢，最高实验速度高达每小时505公里。并在我国上海建成了运营速度430公里的国际首条商业运营的高速磁浮线。但是时速600公里的高速磁浮系统以及工程化应用在我国呢还是空白。根据了解呢，高速磁浮交通系统啊关键技术研究课题呢是科技部135国家重点研发计划这个先进轨道交通的重点专项课题之一，也是我国首批由企业牵头组织实施的国家重点的研发专项之一了。2016年10月份，科技部组织召开先进轨道交通重点专项启动会，高速磁浮项目也正式启动。根据我们的了解啊，高速磁浮交通系统呢是由磁浮车辆、地面牵引控制、运行控制、线路轨道系统等构成，涉及学科专业众多，也是一项技术难度非常高的系统工程。专家认为啊，课题组提出的高速磁浮交通系统采用了成熟的长导技术和具有我国特色的永磁电磁混合悬浮技术组合的技术方案，技术定位准，技术路线也正确，主要的指标具有创新性和先进性，技术方案可行，一致是通过了评审。那么此外呢，专家组还表示，目前高铁的最高运速啊是每小时350公里，航空巡航经济速度呢是每小时800到1000公里。那么时速600公里的高速磁浮交通系统呢，也就可以填补高速铁路和航空运输之间的速度空白了。那么高速磁浮既可以用于长途运输，也可以用于快捷通勤，尤其啊适用于三种交通运输模式，经济规模大、同步性高、一体化强的通勤化交通，或者是协调性要求高的大型城市间的同城化的交通，比如说咱们北京去天津或者是其他的城市。另外呢，就是这个发展均衡性需求大的东西部中心城市间的走廊化的交通了。根据高速磁浮课题负责人啊介绍说，按照课题计划，2018年呢将研制一节样机，到2020年研制出时速600公里的高速磁浮样车，并且完成5公里的实验线的验证，进行集成示范，为实现高速磁浮工程应用和产业化奠定一定的基础。您想想这速度这么快，600公里每小时，这都快赶上飞机了，真的是太急速了哈！也希望这项高科技的技术呢能够早日实现，让我们更多的旅客朋友出游的时候神速到达目的地，既安全又快速。现在呢咱们出行的方式也比较多，速度也比较快，出行方便了，那么去到旅游目的地的朋友呢也就越来越多了。但是呢也有些地方呢开始限制客流了，哪儿啊？这就是泰国的斯米兰群岛。那么根据泰国世界日报报道啊，泰国旅游局攀牙办事处呢日前表示，应该制定措施管理游客人数，将每天上岛5000人次减少到3000人次，同时啊在午饭的时间呢一样将游客呢分散到其他景点，以缓解斯米兰群岛的压力。 根据报道呢，目前前往潘雅府斯米兰群岛观光的国内外游客高达每天4000到5000人。部分环境保护专家以及潘雅府的民众及旅游业者开始担心岛上的自然环境无法复原。此外啊，也有人呼吁政府部门管理游客减少上岛数量，因为仍然不断的有游客前往斯米兰群岛游玩。那么旅游的相关负责人也介绍说，之前呢就曾担心斯米兰群岛游客爆满问题，现在的游客人数更加多了，最明显的就是中午时间游客纷纷上岛吃饭，所以会特别明显。对此应该制定措施管理游客人数，将每天上岛的人数呢由现在的5000人次减少到3000人次，以及在午饭的时间啊，将游客分散到其他景点，以缓解斯米兰群岛的压力，或者是建议旅游业者啊，带领游客分批用餐。泰国旅游局潘雅府办事处呢，准备将斯米兰群岛的情况报告给相关部门。不过，很多旅游业者呢，提前向游客销售旅游套餐，大部分呢是中国游客，所以没办法立刻减少斯米兰群岛游客的数量，需要逐步的进行指导，符合斯米兰群岛的承受能力。目前呢，他们那儿的旅游情况已经是处于旅游旺季期间，欧洲市场游客非常多，包括德国、挪威和瑞士。那么至于亚洲市场啊，咱们中国游客也是比较多的，其中外籍游客占到了75%，国内游客占到了25%。那么如果咱们有一些游客到了当地啊，人家采取了一些相应的措施呢，咱们呢也啊遵守当地旅游局的相关的规定，通过我们的努力，让斯米兰群岛继续保持它那最美的一片海。 陪我去看看蓝蓝的海，我的心好想让你明白，不要说话，只要静静的相爱。爱上你是个小小意外，大概是天空太蓝，你的笑触动了爱情的开关，快乐好简单，一个吻一个眼神，两个人相爱，做一个有你的梦，也就特别浪漫。陪我去看看蓝蓝的海，我的心好想让你明白，不要说话，只要静静的相爱。幸福是街上慢慢徘徊，是花灯边说晚安，是窗前流转的未来，谁也不走开，一段路一场风雨，两个人相伴，别问我还要什么，爱你就是答案。请你陪我去看看蓝蓝的海，我的心好想让你明白，只要静静的相爱，每一次见你都像恋爱，每一次想你就不孤单，到我怀里就让我把你宠坏。心好想让你明白，不要说话，只要静静的相爱，每一次见你都像恋爱，每一次想你就不孤单，到我怀里让你依赖。陪我去看看蓝蓝的海，我的心好想让你明白，只要 我们出发吧，欢乐启程。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欢迎继续收听来自于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我们出发吧，我是高磊。接下来我们为您推荐一个旅游目的地，这就是位于冰岛西部的雷克雅未克。这个地方呢又被称之为是世界上在冬天最适合睡懒觉的首都。哎，这又是怎么回事呢？极夜又称是永夜，是在地球的两极地区，一日之内太阳几乎都在地平线以下的现象。那么农历秋分过后啊，北极附近出现极夜，此后极夜范围逐渐扩大，到冬至日达到最大，边界到达了北极的边缘。冬至过后啊，北极附近极夜范围逐渐缩小，到春分日缩短到零，如此周而复始。那么今天我们介绍到的这个地方雷克雅未克，是位于冰岛西部法赫萨湾的东南角，塞尔蒂纳亚半岛北侧，地理上非常接近北极圈，也是全世界最北的首都。这里的冬季早上起来啊，告诉您11点这天儿才微微亮，太阳只在地平线上行走大概4到5个小时，下午4点啊天就全黑了。遇到阴天或者是下雪下雨的时候，街道啊全天都亮着灯光，汽车出行开着大灯，进入准极夜模式。告诉您，所以这个地儿最适合睡懒觉了。咱们来了解一下这个地方的历史吧。公元9世纪，斯堪的纳维亚人乘船驶进冰岛，他们站在船头向岛上眺望，看到远处的海湾沿岸升起了缕缕炊烟，以为啊前面一定有人居住，于是呢便把这个地方命名为雷克雅未克，意思呢就是冒烟的海湾。实际上这里根本没有农舍炊烟，他们所见到的烟呢是因为岛上散布着许多温泉间歇泉，他们不断地喷出了热水柱，使人误以为是炊烟。雷克雅未克市是冰岛最大的港口城市，西面临海，北面和东面被高山环绕，受北大西洋暖流影响，气候温和，入冬以后啊，山巅覆盖着白沙似的积雪，分外的美丽。这座城市的城市风貌沿袭了北欧的明快简约风格，建筑布局匀称，没有摩天大楼，住房是小巧玲珑，房屋呢一般都是涂成了红红绿绿的色彩。冰岛人啊高高大大，整个城市啊就像是童话般的可爱。远处的珍珠楼像一颗透明的水晶球，穹顶呢是由1176块玻璃组成，形成了半圆的楼顶，周围几个圆柱形的大水罐起到了调节室内气温的作用。这是一家热水供应公司，由于这里地热资源丰富，冰岛人早在1928年啊就在雷克雅未克建起了地热供热系统。地热为城市的工业和生活提供了能源，在这儿看不到其他城市常见的烟囱。冰岛首都雷克雅未克被各国游客评选为北欧和波罗的海地区最清洁的城市。雷克雅未克市是冰岛全国政治、商业、工业和文化中心，以及重要的渔港，向政府各个部门、议会、中央银行及重要的商业银行都设于此。航运在雷克雅未克市的经济当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有客货轮轮番通往世界各地。当极夜来临之际，天总是不怎么亮，喜爱自然的冰岛人呢常常选择出国旅游来度过漫长的冬季，而我们呢则前往极夜国家去睡懒觉。雷克雅未克大教堂又称之为是哈尔格林姆斯教堂，以冰岛著名文学家哈尔格林姆斯的名字而命名，以纪念他对冰岛文学的巨大贡献，也成为了这座城市的地标性建筑。教堂设计是管风琴结构，主厅高30多米，可以容纳1200人，主塔高72米，可以乘坐电梯上顶楼俯瞰首都全貌。如果有时间，你还可以去到哈珀音乐厅和会议中心。在这座城市当中，你还可以去参观一下哈珀音乐厅以及会议中心，他们是位于雷克雅未克市的海陆交界处，是冰岛最新最大的综合音乐厅。会议中心由冰岛和丹麦的设计公司联合设计，它的灵感来自于冰岛冬季夜晚神秘莫测的夜幕极光和火山石的形状。 矗立在雷克雅未克市海湾边的维京船鱼骨雕塑，由海盗船的造型和鱼骨融成，不知是对于草创生活的怀恋，还是对于冰岛历史的诠释。如果您有机会去到冰岛的话，我们在这里呢还有一些出游小贴士要带给大家。冰岛呢是属于申根签证，由丹麦领事馆代办，那么去过申根国家的人呢比较容易出签。目前的国内像北京、上海、广州都有航班飞雷克雅未克市，但都需要在北欧国家的中心城市转机，行程还是比较长的。那么另外呢，在冰岛那儿啊，公共交通不便利，很多著名的景区周围没有城镇巴士可以到达的地方，下了车呢要走很久才能到目的地的景区。再加上冰岛天气变化快，雨雪又多，风又大，所以呢乘坐公共巴士旅游根本玩不好。春夏秋季啊租车自驾是最好的了。冬季的路况不好，风雪呢也可能会导致封路，建议呢不要盲目自驾。冰岛的允许游客持本国驾照在冰岛租车驾车，但是不同车型在租车的时候规定是略有不同的，有些车行要求是要有英文公证。那么大部分的酒店呢是都有 WiFi 的，但是信号不强，建议您呢可以在国内啊先租一个漫游 WiFi 啊，大概每天是30到40块钱。另外呢，冰岛冬季寒冷风大，咱们一定要把自己包裹好了哈。沿途没有饭店，咱得备好了餐食和热饮。好，还有一点要告诉大家，就是冰岛的景点全部免费，哈，这是好消息吧。好了，那有机会的话咱们也可以去冰岛的首都雷克雅未克市去睡上一个懒觉啦。那今天我们第一时段的我们出发吧就先跟您聊到这里了，我是高磊，感谢您的收听。那么歌曲以及广告之后我们和您继续出发。 心很烫，来时路很长，往回看，现实比什么都要顽强，不喜欢但又能怎么样，淋了雨流了汗，我在黑夜里对我自己讲，要我的希望。我听说一个人有一个远方，就会梦见一道北极光，它的美会给我无限力量。我知道一个梦有一种形状，无论如何一定也要闯一闯，对不对？我觉得是这样。不喜欢但又能怎么样，淋了雨流了汗，我在黑夜里对我自己讲，我要我的希望。我听说一个人有一个远方，就会梦见一道北极光，他的给我无限力量。我知道一个

您好，我是人保车险管家，上门为您办理验车，预计今天下午将车送还。 验车不用跑，交给人保全代劳，投人保直销车险，满额可享管家代办验车，省时又省心。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最新情况，目前本市各主要路口路段交通行驶基本正常。以上信息是由北京交通广播提供，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注意道路行驶安全。 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清晨，北京，资讯汇聚，思想汇聚，亲情汇聚。 出发，向前，我们倾听，我们表达，我们创造。 一起走，欣赏眼前风光。 一起走，朝向诗与远方。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7:30，我们出发吧。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欢迎继续收听来自于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我们出发吧，我是高磊。接下来两个时段呢，我们要继续环球旅行了。我们要请到的是有一段时间没在我们节目当中和大家来露面的谭怀宇啊，欢迎谭怀宇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高磊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谭怀宇。 嗯，欢迎行者谭怀宇哈。那哎，为什么说有一阵子没有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呢？那熟悉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呢，一定会知道，只要有一阵子没出现，那就是利用这段时间去出行了。那我们知道，刚刚啊从英国回来，用了几十天的时间，再次深入腹地去感受、去了解。当然了，这次的英国之行呢，会有很多的方面，在怀宇的心中会有不同的主线。但是接下来我们几期节目当中呢，会通过博物馆的这条主线着重的为大家来做介绍。其实说到博物馆，大家可能首先反应就是大英博物馆，那最著名了。 对， 甭管是说四大还是五大哈，可能各方的说法不太一样，它基本上会排在第一， 它是排在第一位。它那个一个是最早，它的组建的年份是1753年，然后1759年就对外开放了。 是， 另外呢，第二点呢，它的那个馆藏最多，它的馆藏数量，是800多万件。 哇， 然后呢，馆藏数量和展示数量不是同一个概念，也就是说，它老在那儿换，也换不完。有好多好多好东西特别多。 是， 所以它下面那个就是地下室那存放的仓库，就想象不到得满成什么样。 是。 然后第三呢，在博物馆的发展过程中，它起过很大的作用，它是主要的推手。原因是这里边的有一些著名的科学家，博物学家，推动了博物馆的开展。因此呢，现在咱们即使是到英国去看大英博物馆，也会觉得不一样，因为它每星期就没有一天休息。另外呢，每个星期有一天晚上8:30关，然后呢，每个年有4天是昼夜开。 哇， 我都不知道那昼夜开那个在里头做什么？ 博物馆奇妙夜 啊，奇妙夜，对对对， 是。虽然说呢，我们都知道大英博物馆呢是这个四大之首哈，可能大家去到了英国，去到伦敦之后呢，首先想到的就是它。但是其实，在伦敦这个城市当中，有很多很多的博物馆值得我们去探寻。而且今天呢，我们会用两节的时间呢，为大家来梳理在英国伦敦这座城市当中一些小而精、小而美的博物馆。 对对对， 我们首先来说说吧，说说给大家介绍两个和艺术有关的博物馆吧，好吧？ 对 啊， 然后这两个博物馆呢，是跟艺术密切相关的。第一个呢叫考特奥尔德博物馆，实际上它是个 gallery， 是个美术馆。 哦， 里头呢馆藏，就说每一件都太有质量了。就是说，咱们比如说看那个美术那些介绍书上有的东西，原件都在这儿， 哇， 特恐怖， 太牛了， 太牛了。就比如说哈，有一幅这个梵高带着那个绷带，然后呢自己给自己画了一自画像， 自画像， 这太有名了。然后这幅画就在这儿，考特奥尔德博物馆。 所以这个它位于市中心牛津街旁边不远处，特别好找。票还它是收门票的，就是在伦敦收门票的博物馆很少。 对， 然后它这还特贵 哟， 10.5磅，10.5磅的话 和人民币 小100块钱了。 对呀， 然后呢，就是它不是一个特别大的博物馆，尽管它很精，就这太奇妙了，所以一定得去看看 啊。 所以走到那个地方的过程就特别奇妙。 哎，为什么？ 为什么？因为我是那个现在回来也就不到一个月。 对。 然后那个就很冷，结果在它在一个就是有点像那个古典建筑的一个圈楼里边，这圈楼的中心中间这块地方，夏天可能是一个一个空场，一个广场。现在呢，冬天这是一冰场。 哦。 结果在这冰场上滑冰的是各个年龄组的人都有，然后看着那个老大爷在那儿这个晃晃悠悠的也在那儿滑呢。 是， 比如咱们会说，哎呦，你小心点啊，这个好家伙，这个摔一下骨折了什么，怎么 人不怕，人说我们这儿也进行全民健身的。 哎呀，对对，他那全民健身还真是特别深入，然后小孩也是，所以呢在离着很远的地方就听见音乐了。 哦， 因为凡是滑冰的都是有音乐的啊，所以还没进去呢，这种感觉就特别 就特别好， 特别好，特别美好。 对对对， 所以呢，再一看这博物馆，这博物馆呢，就是在这个楼的楼洞里面，那个这个右手是它的大门，左手是它的专卖店，那没得说，先专卖店先转一圈，看个明信片因为这明信片是一个重要的信息， 是 就是它的那个一般的博物馆的典藏一定印明信片，所以把这个看完了以后进里头，哎，就明白，就不晕了， 心里就有数， 就有数了，什么是它的代表作。结果进这里头一看，哎呦，代表作太多了，至少能选出20幅来， 哇， 然后20幅竟是那种天大的名气，比如说一个花瓶，这花瓶莫奈，一看这底下 logo 就完全就是那个特别有名气的，梵高的作品不止一幅， 很多幅 、然后呢最典型的 哦，这幅画应该是在教材书当中曾经出现过的， 所以比如说高雷你看到这幅的话，你会知道我即使不搞艺术的，我以前见过这幅画， 没错。 然后呢，再读这底下的标签，一看这名字马奈，这是法国著名画家画的这幅画。我当时在这幅画前头站了有20分钟，因为这幅画的画的太美了。 本身这幅画的体量大吗？ 大，因为啊，这个大尺幅、小尺幅油画还有很大的差别呢。所以那种大尺幅的，尤其是人画的跟真人等身那种，或者特更大的那种尺幅，一定是重量级作品。所以这幅画是一个描写十八世纪、19世纪的时候法国的那种生活。什么生活呢？因为法国在那时代发展的挺快的，于是呢，它相关的娱乐设施或者是行业也发展的比较快，所以呢，在娱乐行业里头就会有很多现象，比如说，财富进入这个社会以后，会有很多体现嘛，就是大家都去这个饭馆，尤其是，去一些知名的或者风景点的饭馆。但是呢，这个随着这个时代的发展呢，人的衣着也发生了变化。 对。 但是人的内心世界呢，可能朝另一方面改变了。于是呢，这幅美丽的画是什么意思呢？画的是一个一个站在镜子前的一个服务员。然后这服务员很年轻，很美，然后身材特别好，他就站在这个一个镜子的前面，柜台的后面，所以他在他眼前全是各种。什么？比如说果盘啊，什么香槟啊， 酒瓶啊 ，然后呢，那个镜子里展现的是，他面对的那个世界 是， 但是最重要的是这个女孩的眼神儿，这个女孩的眼神很茫然，因为她在这个缤纷的世界里头， 他的岁数又不大，他在这种场合里边，他觉得他自己找不到方向，所以这他把这个人物完全表现出来了。 对对， 而且尺幅特别大，名家之作，这就是代表作，而且放在大厅最美的最好的地方。 嗯，所以让您驻足了那么长的时间。 哎呀，我就看呢，我就觉得人是活的， 嗯， 就是他的那个眼神那个神情里边表现出那种无奈，我完全都能感受得到。而就是镜子里虚化的那个世界，实际上咱们比如说咱们去饭馆不也那样吗？ 是， 对对对。所以大作家会用那个作品来表现，比如说他会有很多层次，甚至于在他身边有两个比较大的人，那两个大的人都是比较侧着身子的，而只有他正对着观众。 对， 所以从这点上来说，就是这是画家的用心啊。 嗯， 然后这幅画画在那绘画于1832年八月，是这个 年份 啊。嗯，对，所以这个是一个特别特别好的代表作。 对，所以我觉得可能刚才咱们一开始说在这个英国伦敦哈，买票花钱买票进入的博物馆非常少， 非常少。 那么这一家就是，而且票价不便宜，大概合人民币100元左右。 对， 但是我觉得也是值得的。 对 啊， 所以就是因为一般的去伦敦，如果你根据自己的时间长度，你会给自己做一个规划哈。 嗯， 那些天上名字都在天上那些博物馆怎么也得去一下哈。然后尽管时间很少，但是有没有时间去一些小而美的博物馆，去一些这些有传奇作品放在那里的博物馆。就比如说高磊，我估计你很久很久没看过画册了， 哎， 突然间一看这以后，你觉得我见过这幅画，我见过，我似乎见过。然后呢，等你把这个标签读完了，然后呢把这幅画看完了以后，哎，这幅画活了。 对，而且真正深深会记在我的脑海。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在这点上来说，有没有图差太远了。然后呢，你看别人的解读和自己去看原作差太远了。所以这幅画我相信可能会有仿制品， 嗯， 临摹的极像的，但它都不是原作。而这个原作就保留在那么一个小博物馆里头，太奇妙了。然后在他的他的那个前台，我会问信息嘛，因为这个是一个古典建筑，然后那个我别走晕了。尽管人家说就是我觉得人挺小的，但是人家还是分好几层的。 对呀， 啊，然后那个就是到那儿看的观众呢，都是有一把年纪的，好像那个小孩什么的，或者团什么的都没见过这个结成群的啊。但是有一点一波一波人来的，他们可能是听那个讲解， 嗯嗯， 就听讲解是特别重要的。就我在那儿我听了好几回那个讲解，他讲那个那边旁边的时候，我就在不远处，我就听着，听完了以后，哎，我就跑过去接着看。我就觉得这从这一点来说，就是什么叫自由行啊，就是自由的。我今天我觉得好，我就来这一个地方不走了， 对， 就是自由行，然后没有时间追着你。 对， 是。 那咱们接下来继续到 第二家 博物馆看一看吧。 好， 嗯， 第二家博物馆呢也是个传奇博物馆，这人博物馆啊是比较另类的。 嗯， 这博物馆叫索恩爵士博物馆。索恩爵士呢， 何方人也？ 索恩爵士呢是一个英国的著名的建筑师 啊。 这个博物馆特别有意思，这博物馆找起来特难。 嗯， 尽管现在呢已经有手机那个有地图了， 定位了啊， 定位了，我围着它找半天。然后呢因为这个博物馆挺小的 哦， 然后呢而且坐落在一个楼群里头，它根本不在闹市街上，它在居民区里头 哦。 他找半天就突然间就找着了，就是这个有点稍微有点不好找。然后这博物馆特逗，这博物馆不收门票， 嗯嗯， 但是这博物馆不让拍照。 哦， 原因是这博物馆它是一个民宅改的，就是当年索恩爵士是个著名建筑设计师， 所谓爵士建就设计的建筑都是什么啊？大英银行， 哇， 这就英格兰银行， 嗯， 英格兰国会， 嗯， 威斯敏斯的那个威斯敏斯宫是他设计的， 哇，都是大手笔， 就是大手笔。所以呢，他财富积累已经达到了一个相当大的高的程度。他呢，和他夫人呢，又是特别喜欢收藏的， 嗯， 所以人家就买东西，完了买东西都搁哪儿啊？就是有钱完了以后自己住这门，买东西就把旁边那门给买了， 嗯， 然后旁边这整个那个他们那小一门完了也就是四层高的楼，然后四层高的楼呢也就是就是可能是八套房子吧， 嗯， 然后都给打通了，就开始把东西都放在上面，然后更重的东西呢他们会在地下室放在地下室，重的放下面，轻的放上面， 哦， 艺术品放上面。 嗯， 索恩爵士呢就是喜欢收藏，喜欢的都是特有艺术范儿，都是特有历史范儿的东西。 嗯，比如说有什么？ 比如说有什么？ 嗯， 有一个特别听起来特别煽情的故事。 哇， 我手里拿这个明信片呢，是一个古埃及的石棺。 嗯， 这石棺是什么时代的呢？是埃及第十八王朝、十九王朝那个时期，公元前1350年，就是拉美西斯二世更早的那个时期。 哦， 那个时期呢，就是的石棺呢，首先呢就是不多，另外呢尺寸巨大、精美。这个石棺呢后来被运到了英国，被运到英国以后呢，就是大英博物馆想收藏它，但是由于某种原因。大英博物馆觉得这东西贵，没买起 啊哈。哦， 索恩爵士就给拿下了。 嗯嗯， 拿下完了以后开心的呀，在他们家里头大宴三天。然后现在这个石棺在地下室摆着，这个博物馆永远免费对外开放 啊，就是为了让更多的人 看 看。 所以呢，你不管大英也好啊，还是这索恩爵士博物馆也好啊，他们都是就是免费的。而且呢，索恩爵士可能特别有钱，然后他有钱，他喜欢这东西，最终买过来以后遗嘱里留下的就是把这个家里的东西全部捐给政府。 哦， 而且要求政府永远免费对外开放。 嗯嗯， 所以在这一点上觉得就想起这是真爱国呀， 是吧 、嗯？然后这是一个故事，还有什么呢？索恩爵士不光喜欢文物，还喜欢画。 嗯， 这画呢，就是一看就是那个大幅的字，就给他画的肖像画。 是 因为那个时代还没有照相技术呢，所以就是肖像画画好的，好到跟真人 跟照片一样， 比照片好。就觉得那个太细了，那一根一根头发太细了。然后呢，索恩爵士喜欢这个画， 嗯， 喜欢画是什么画呢？当年在英国特别流行的，喜欢一个英国画家叫特纳，这个透纳的这个作品。他透纳的作品是什么样呢？就是朦胧的画这个海上的这个风景。 哦， 这是英国的著名画家，所以在英国会给这个画家出邮票。 嗯， 所以1974年的时候，这个英国就给这特纳出了这个邮票，一套四张，这是世界著名画家。 哦， 然后呢，索恩爵士就喜欢这画家，然后收藏这画家什么画呢？大尺幅的画，一看就是搁一面墙正中间。但是索恩爵士他就是喜欢这画太多了，就是收藏画太多了，所以他那画 都垒着 就是 放着了。 然后呢是门 啊， 到里头之后打开了这门以后，门上挂着，然后一层一层可以推的。 哦， 就等于就跟那个 推拉门的感觉， 推拉门一层一层全在里面， 然后就可以一层一层看。 对， 因为它如果是这个表面一层它放不下， 根本就放不下。 哦， 所以多到这程度。就是收藏和展示是两码事儿。 嗯， 他当年收藏，他可能没想到展示是这种景象。 嗯， 现在呢，索恩爵士博物馆呢是免费对外开放，但是每天那个他的工作人员都得有十几二十名。 嗯， 这十几二十名呢，就是在这儿我还没说呢， 排队，去那那么冷的天在外头排队，为什么？但里头没接受不了那么多的人 啊、哦， 所以出来几个人，进去几个人， 明白？ 然后够一波人之后，有一个人带着讲解，所以进了这个里以后呢，就拿一根绳子就给拦上了，然后外头的人就等着，然后里头每一个人都互相特别谦让的，就是缩着身体在那个小的地下室里边听着讲解这话。 哦， 然后索恩爵士喜欢这特纳，喜欢到什么程度？因为特纳有一种著名的颜色叫透纳黄。 嗯， 透纳黄呢有点这个有点像橘黄的颜色， 有一些。 然后呢，这索恩爵士把自己的房间就给刷成了透纳黄。 哇， 然后我们就去那房间了。哎呦，觉得这颜色就是首先是很不同，另外呢非得爱到那个程度， 嗯， 才能干出这种事儿， 爱屋及乌， 爱屋及乌。所以呢就是这个艺术，他喜欢艺术喜欢到什么级别？你首先人家是一个大建筑师， 对， 建筑设计师，咱们都知道建筑设计师是很有文化的，所以他喜欢的东西都是有文化范儿的。 嗯，是。那么这一节当中呢，我们请这个环宇呢为大家来介绍了两家小而美的艺术类的博物馆哈。 对。 那我们的今天的博物馆之旅还没有停脚步哈，我们在下一节当中呢继续为大家来做介绍。好了，那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和您继续分享。 下面请您欣赏第五批中国梦新创作歌曲《那一天》，由石顺义作词，张伟作曲，平安、王雅杰演唱。

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清晨北京，资讯汇聚，思想汇聚，心情汇聚， 出发向前，我们倾听，我们表达，我们创造， 一起走，欣赏眼前风光， 一起走，朝向诗与远方。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7:30， 我们出发吧。 本节目由中信旅游赞助播出，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10109898。 在普吉岛，琪琪第一次画了大海，并且的肉肉在巴黎自己拍了100多张照片。 世界带给孩子的远远超出想象。 中信旅游推出一家一团，专为家庭出游设计，两人成行，专车专导，行程灵活，价格惊喜。欢迎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或致电10109898。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来自于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我们出发吧，我是高磊。在这一节当中呢，我们要继续跟着行者谭怀宇来做一次博物馆之旅。怀宇你好。 高磊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谭怀宇。 今天我们的主题呢是英国伦敦小而精小而美的博物馆。刚才呢我们在上一节当中介绍了两家哈，相信大家呢估计是从来都没有听说过哈，而且我知道一定会去的国人非常少，那也希望通过怀宇的介绍可以有更多的咱们爱好去博物馆的一些朋友能够知道了解，并下次有机会去亲身感受一下哈。 对对对， 那接下来咱们继续来说一说小而美的博物馆吧。我听说有一家还跟世博有关系啊。 对啊，这个世博博物馆，世博博物馆呢或者它叫水晶宫博物馆，这名字就太大了。 对呀， 水晶宫，咱们想想水晶宫，咱们知道水晶宫足球队， 知道啊， 知道 英超里边很有名啊。 对对对，所以现在去之前先网上查一下，一说水晶宫，人家全是足球队的事儿，就没有这个 博物馆的事儿 ，也没有世博会的事儿。 哦， 但是世博会还是排在后边。 哦哦， 原因是什么呢？就是时代过去了，然后呢，这个博物馆是一个很小的博物馆，而且呢，这个虽然世博会是1851年开始的，到现在呢一个半世纪，但是这已经成为遗址了，已经是遗址了。原因是，世博会呢1851年在伦敦海德公园举行了，由于时间呢准备筹备时间呢，挺短的，所以当时呢，就找设计师设计建筑。设计什么建筑呢？因为当时英国是世界上，就是国力最强，发展能力，就是时代站在最前面的那个国家，所以呢，他设计出来的建筑呢，一定是特别新的。 对， 而且当年是第一次办世博会嘛，就是各个所谓的发达国家吧，都把这个高科技拿过来，当年的高科技拿过来，而且呢，因为当时那个时代呢，还没有说到世界去看看是吧？ 对， 世界很大，没去看看呢。很多英国人呢，就是比如说爱读书，也不知道埃及啥样，没机会去， 也不知道外面的世界长什么样。 对，所以呢，就说做个建筑吧，做个建筑，做了一个铸铁加玻璃的建筑。这玻璃呢整个就是镶在这个就是铁框里头，然后当时铸铁已经能拿到这水平了。而且英国那个冶炼工那个冶铁业都特别发达了，能解决这技术了，所以它就很轻很大，所以建的这个大的里边呢装了什么呢？就跟那现在咱们的植物园里看到那花房似的 啊， 比那大，然后呢里头能长树。 哇， 然后里头呢，就是因为这是万国博览会嘛，中间有这么个词儿，就是古埃及、古希腊、古巴比伦的东西全都 copy 过来 啊， 就有的真的也给运过来，运过来之后呢，就放在这儿就组合起来，所以在里头展示的景象是各种各样的景象。然后呢，我当时呢，到这个博物馆里头呢，是看到了一些真正的景象，比如说。恐龙， 这恐龙这个在100多年以前根本就没有这个，没有这词儿，也不知道这个这动物是什么东西。 对， 所以呢，在这世博会上面，就是英国的博物学家叫理查德·欧文。 嗯， 理查德·欧文呢，说回来了，理查德·欧文是大英博物馆古生物的负责，古生物部的负责人。 哦， 他也是那个一个巨大的一个博物馆的推手，所以呢，在他的一辈子里头做了好多这种事情。所以呢，当时呢就想找这个世博会呢就想找一些亮点， 嗯， 于是呢就把好多恐龙骨架那个拿出来给它模拟复原。所以现在咱们比如说看到好多恐龙的那个雕塑都从那时候来的。于是呢在这世博园里头，当年海德公园里头做了好多这种东西，那个骨架旁边放着这个大模型恐龙，大家都没见过吧。 嘿，那当时要展出的话应该是非常震撼的， 非常，所以英国人都惊了， 哦， 说这什么东西啊， 哦， 然后呢有机会下次咱们再讲恐龙这事儿，特别有意思 啊。 所以世博会是第一次恐龙大面积的，原来是骨头嘛，后来就给弄成了实体了。 嗯， 照着蜥蜴那样子给做成大蜥蜴了，一个个恐怖的蜥蜴，哦，所以呢全世界第一次看到了那个。 嗯， 里头什么样呢，里头有很多地方都是模仿古代建筑，比如说埃及的陵墓啊，希腊的宫殿啊，都是那么过来的。 嗯哼， 啊，然后还有好多呢，有一些什么桥啊，都是比如说，因为铁桥是很有铁以后才有铁桥嘛。 对， 所以这都是100多年的历史，到现在也就是小200年的样子吧。 嗯， 所以呢，有很多建筑用铁做的东西，那时候不是人人都见过。做的桥梁建筑材料变了，所以世博会呢干了好多这种事情，让人看到了自己没到那个地方，以及看到了未来。 对，啊，包括现在每一届的世博会其实也是 在看未来， 啊，对，这样的一个主题。 对 啊， 然后呢世博会都是这样的，海德公园呢是在伦敦市中心，它是城市的肺，尽管是在100多年前维多利亚时代， 嗯， 但是那个时候英国人已经懂得这个就保护城市的肺了，这个世博会就不能在海德公园里待着。所以呢等这世博会结束了之后呢，他一共前后开了是半年多时间。 哦， 等他结束了之后呢，说必须得拆，给他移到另外一个地方，于是把这大就是大的那个铸铁和这个玻璃的建筑拆下来之后，到了另外一个地方。我去这地儿坐火车，尽管是伦敦市， 哦， 伦敦也大呀，所以在这地方现在叫水晶宫，叫 Crystal Palace， 嗯， 水晶宫。但是这个地方呢，当年把那个移过来以后，不仅原班的建筑都搬过来了，而且还扩建了规模。 哦， 所以呢，从1851年世博会嘛，1852年就开始移动，就移到这儿了。 嗯， 移到这儿之后呢，一直到1936年。在1936年的时候，一场大火， 哎呀， 整个吞没了水晶宫。所以，尽管是我们现在知道它才100多年，但是它现在是个遗址， 嗯， 留的只是当年那地基，上头的建筑全没了。 没有 恐龙呢，骨头呢还在，就是当时有这个，所以上次去的时候，有小孩在那玩沙子 啊， 然后那个大骨头可大了，就是那个就是。有这个咱们有1.5米左右，就是齐胸或者这么高吧， 嗯， 小孩在里爬是没问题的，有点像那个船的那个龙骨， 嗯， 那个样子。但是这是一种可以触摸的是那个算科学吧。所以呢就是有很多兴趣是从孩子开始培养的，世博会呢在它的历史上干了好多这种事儿。 嗯， 所以这就是世博物馆。世博博物馆呢可小了，然后呢他的那个总经理80岁， 嗯， 80岁了。然后我上次去的时候见过他，然后这次去的时候他一下认出我了，哎呦，我当时特别感动， 啊， 然后我这次去的时候给他带礼物了 啊。是吗？什么礼物啊？能打探一下吗？ 能啊。 啊， 那就是我和你一起做节目的时候我给你展示的好多世博会的照片，印成 A4 纸那么大。 哦，我记得 啊。所以呢 我把那个送给他， 他一定特别开心。 对啊，我上头拿英文就和中文标着那个哪儿第几届地名什么的，他看完了他知道 啊。 然后有的东西他没，就是他没见过， 嗯， 米兰世博会那个他没去， 嗯， 然后特别开心。他一看，好，40张照片，而且每一张照片都质量特别厚那样的。我说这个送给您，我也送给这个博物馆。 嗯嗯， 因为所有的博物馆都是从这儿来的。 对，你是首届嘛？ 对，对于我来说。哦，这是举手之劳，而对于世博这个博物馆来说，我可能给他补充了一些资源。 对， 他有机会可以拿这个对外展示，那大家更知道世博会对每个人或者对一个社会的意义了。 嗯，真的是对于每个国家、每个团体甚至每个个人未来的发展的影响。 对，是影响。 嗯，对。哎呀，特别好玩啊，哎，特别有意思哈，啊。我觉得真是这个怀宇呢，嗯，不仅仅是自己在这个旅途当中去发现美，去找寻历史的足迹，同时也把自己收获的一些点点滴滴和世界上更多的朋友来进行分享，真的是特别棒的一件事。 实际上这一路啊，我不是老出去都一个人吗？ 对， 最重要的是温暖自己，照亮别人。 嗯，说得好。而且呢，其实啊，而且我知道啊，这个他每一次去的时候呢，都会在当地除了找寻博物馆，还会找寻一个地方，这就是邮局。 对， 在往期的节目当中，我记得怀宇曾经给我介绍过，在一个小岛有一个水下邮局。 对，我那次潜水下去了。 哎呦，真的是印象太深刻了。那么这次呢，去到了伦敦之后哈，又得找邮局，而且还找到了和邮局有关系的一家博物馆，也是小而精小而美的，赶紧给我们来说说看。 对，这个博物馆呢，就是伦敦邮政博物馆。 嗯， 而不是伦敦邮票博物馆， 邮政博物馆。哦， 邮政博物馆是什么样的呢？就是这从这个名字上就能知道，它邮政是跟邮政有关的。 嗯， 跟邮政业务有关的。 是， 然后呢，这个博物馆也特别逗，他这个博物馆我一查那个地图一看，哟，两个隔一条马路， 为什么呢？ 然后我就觉得太奇怪了，俩都挂着同样的名字，但是隔一条马路，和那个楼洞里，刚就是咱们刚才说的楼洞里的左边和右边那个差挺远的。 哦， 然后那个等着，他10点钟开门，我去早了 啊。 然后等着以后一会儿开门了，然后呢，售票的16.5镑， 哇， 好贵啊， 150人民币 啊，好贵啊，为什么这么贵，啊？ 对，为什么呀？ 而且这是我必须得去的。然后那个这种博物馆对于我来说，这是一定得去了。等我出来的时候，我觉得自己一点都不遗憾。 嗯， 首先呢，我的套路是先去专卖店， 嗯， 先看看这是怎么样。一看这里有明信片卖的不好，然后那个明信片是什么呢？就是它首先品种不是特别多， 哦， 基本是老照片，但是这个明信片背后都有它的 logo。 是， 然后那个，还得解读一下这到底是什么电子设备？ 嗯， 就是当年一个老设备，它印在上面，但是这一定是有意义的。看完了之后，这个觉得有意义的一定得买下，不管回来绕多远还是得买下。另外呢，有一些小惊喜哈， 嗯， 伦敦地图，这谁没见过伦敦地图什么样？ 对呀，啊， 这个地图是折着的， 哦， 等你打开之后， 哦， 像两个花一样的， 对，像两朵莲花绽放。 对，哦，然后它上头写着呢，伦敦的两个地区 啊。 哦，然后呢，这个折这种方式就是一点也不增加成本， 嗯， 但是给人一种新奇感 和精致感， 精致用心。 嗯， 所以这就是伦敦。这个小地图卖三英镑， 20多块钱 啊。对，小30块钱 的，小30块钱 的。可是它上头有它的地图，它上头有好几张全是地图，这上头有7张地图。 哦， 所以你说这个得多高级啊。这原因是这张地图不白买。那么这个博物馆为什么两边啊？ 嗯， 就是买完票之后他跟我说，您先去那边，然后您跟着那边去就行了 啊。 说那边有一火车，坐那火车出去。 啊， 我说天哪，还坐火车出去，16镑能坐很远的火车 啊。 但实际上不是。 哦， 实际上是什么呢？到那博物馆里边 先有一部分介绍，还是就是不管你几个人，他给你介绍讲伦敦邮政的发展啊、 哦。 伦敦的这个城市非常大，我们知道。 嗯。 然后呢，伦敦的历史也很久了，伦敦的地铁，那这很早有火车就有了。 对。 然后那个伦敦堵车也是历史上就有名了， 是 现在都收那个城市拥挤费了。 嗯 啊，所以这个历史上就有，历史上堵车比现在堵得厉害，所以那个时候一堵车以后呢，邮政这车过不去，从东边到西边，从西边到东边只有4英里的距离，就是6公里多，东边和西边就断路就过不来，怎么办呢？他们就修了一条小的地下轨道。 哇、哦、 地下轨道 流了去了。 这轨道呢就是一共就几站、 啊、 有几个站台 啊啊， 然后呢到这个车呢从伦敦西开过去以后到那个东边，哎，就中间还几站邮包就下去了，然后邮包再上来，然后再下去，再上来， 再下 去，就这样的。 哦， 现在这个完全没有这个业务了，因为互联网 对， 所以等等的发展，就信件这事儿就没，首先是没有这么多，数量已经是零头的零头了。另外呢，也没那么急， 嗯 啊，你要有急的话，你同城呗，是吧？这好办了。但是呢，地下这根轨道还有， 嗯， 小运货的小车还有， 嗯， 他们把这开发成旅游项目了。于是到那之后，大家那个都坐进那小车里面，那小车多大呢？一个成年男子坐直了，那个盖上面是一半的玻璃盖，弧形的，下面是一半的，就原来那车的槽子，然后呢设计成那个有座，两个男人，就比如说高磊，咱俩进去， 嗯、 咱俩特别挤，坐同一排， 嗯， 一男一女可能好一点， 僵僵的啊， 腿得收着 啊， 然后上面是矮的，就是当时他用这种车，那个来往那个这个伦敦东边西边， 嗯。 然后现在呢，你坐这车，很短的距离，很快就到，停到那个站台之后，那个站台灯亮了，在墙上放当年的景象。 哦， 这个车是建于1936年， 嗯， 没多少年，等到就几十年就停运了。 嗯， 但是伦敦，你想想，英国国王邮政到现在是502年的历史，黑便士邮票现在也178年的历史了。 嗯， 所以英国是做这个邮政世界上最早的国家，他遇到的问题都是好咱们还没遇到或者遇不到的问题，所以他那有好多设备特别有意思，就是当时为了抢时间嘛。这个邮包送上火车之后， 嗯， 在火车上分拣 哦， 所以现在里头有一个玩的项目是什么呀？ 啊， 让你换上他的衣服，换上他的衣服，找一个人，你们俩比赛 分拣， 然后那个分拣是分拣，他、嗯、这地方是地是动的，就火车里边咣、 啊哦，模拟火车， 但是这是一个设备，就是那个、 啊、不会有危险、啊， 不会有危险，然后那个就是跟上了一个就是。那个撑大泵似的上，但是这泵是会动的， 对对对， 地是会动的，左右晃、 嗯嗯嗯。 然后呢，换上装衣服，投着信件呢，也不是纸的，是个木头板儿。 嚯！ 然后呢，就在里头扔玩儿，就这么着， 就增加这种娱乐性和互动性。 对对对，所以这是大人玩的，小孩也能玩。等到那个就是这一部分完了以后，再回到刚才卖票的那部分，那边是什么呢？是墙上的展示， 嗯， 所以它墙上展示什么呀？它每年办展览，每年都有主题，就跟咱们这个、 哦、 今年是狗年，去年明年是猪年， 嗯 他、 嗯、 他拿这主题做展览，当然它历史也比较长，所以呢展示的东西不一样，然后呢这个有的东西与时代有关，有的题材与文化有关， 嗯， 有的题材呢，比如说二战那年就跟二战有关。啊，就是这么一个，一个主题，然后呢，里头博物馆里有几样东西是不一样的， 嗯， 它摆着一桌子书，这书都是让你翻的， 哦， 破脚了没关系， 嗯嗯， 或者破坏了都没关系，小孩有的时候就摔摔打打这种事情都是有的， 对对对， 完全没关系，他就让你知道到博物馆里头学知识，有很多知识是需要你触摸，需要你留下记忆的，然后呢这些东西是很重要的。比如说咱们说拍照，博物馆里哪有说不让拍照的，很少。索恩爵士博物馆那个不让拍照，因为它的地儿太小了，你拍照完了以后就阻挡那个影响别人了，是这个原因不让拍照的。大英博物馆卢浮宫哪听说有不让拍照的地方，也太小气了。所以在这儿拍照是允许的，触摸 啊， 然后小孩在那儿，现在比如说那一台子上的触摸 啊， 人玩什么呀，玩那个有好多邮票或者钱币的那个图案，上的头像那空着， 哦， 把自己给照进去， 哦， 这个对着镜头一照，哎，旁边还有打印啊，你就花一点钱就把这打印出来，这挺好玩的。 是 啊。还有一个呢，就是它有一个特殊的叫那个 memories， 就是你给那儿留一个留言，但是他们这留言呢设计的跟明信片一样， 哦， 而且纸还特厚， 嗯， 特好，双面的， 嘿。 然后呢这个东西呢小孩写的拿铅笔写的乱七八糟的，可是人家一个特别一个老同志在那儿特正经的都给收起来， 嗯， 收集起来，我觉得这事儿干的太用心了， 嗯， 所以从这点点来说，点点滴滴来说，就特别被感动。等出来这博物馆外的一大餐厅，这餐厅呢就是现在博物馆都有餐厅嘛， 嗯， 卖些东西，英国的东西咱们老说黑暗料理，薯条，炸鱼薯条，炸鸡薯条， 嗯， 可是坐着吃饭以后，人桌上的那个调料小罐 啊， 一个是油桶， 哦， 一个是电话亭，油桶和电话亭都是历史上都是邮政管的， 嗯嗯， 所以这个就特别有文化，嗯，就特别好玩， 而且有他们的标签，是他们的标志，啊， 对对 对， 非常有意思。就是这两家博物馆，一家世博水晶宫博物馆，还有就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邮政博物馆。 本节目由中信旅游赞助播出，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10109898。 在普吉岛，琪琪第一次画了大海，六岁的肉肉在巴黎自己拍了100多张照片。 世界带给孩子的远远超出想象。 中信旅游推出一家一团，专为家庭出游设计。两人成行，专车专档，行程灵活，价格惊喜。欢迎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或致电10109898。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10109898。 那今天的关于英国伦敦的这四家小而精小而美的博物馆我们就先聊到这儿，再次感谢行者谭怀宇的精彩讲述，谢谢。 很高兴跟大家分享一路的风景。 嗯，好，那今天的我们出发吧就是这样了，邀请您不要走开，广告之后是接下来的娱乐72遍。 我想我们应该去郊游，不管明天晴天或雨天，只要我们约定好一个时间，就带上你的笑脸和他的唱片。我想我们应该去郊游，自己可以制作三明治和汉堡包，路上真心话和大冒险，能走多远就走多远。我想我们可以这样一直往前，就当是留个纪念，等我们老了还能翻看这画面。我想我们可以这样一直往前，就当是留个纪念，一辈子的朋友永远不说再见。我想我们应该去郊游，